苦同平常，好人有福共分享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。小说联播。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联 播。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。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郝依依和 Max 王是从丽江飞到昆明，又从昆明转机前往香港的。从昆明到香港是私人包机，从香港临时飞来昆明，在连夜飞回香港去，只为了接 Max 王和郝依依两个人。 Max 王打电话安排的似乎轻而易举，如果不是丽江机场天气状况不稳定，起降窗口很窄， Max 王大概就要叫专机直接飞到丽江来接了。郝依依并不知道临时调用专机的开销是多少，但是他并不打算问，这种举措根本就和价格没多少关系，有关的是 Max 王父亲的病情大概非常危急。 Max 王一路沉默寡言，体贴倒是并不少，照旧为郝依依开关车门，递茶送水。郝依依点头致谢，谨慎地把握着微笑的幅度，不笑是不合适的，笑得太多就更不合适了。郝依依并没有询问 Max 王父亲的病情，也没有找别的话头，就只恰到好处的在 Max 王陷入沉思的时候轻轻地捏了捏他的手指，或者在他瞌睡的时候为他盖上毛毯。包机的毛毯是散发着淡香的。包机早上5点抵达香港，接机的劳斯莱斯已经等在了停机坪，旁边站着香港海关的官员，专为他们两个人办理进关手续。 Max 王和郝依依坐进劳斯莱斯的后座，司机并没有问去哪儿，自顾自地发动引擎。 Max 王也不开口，把头仰在后座上闭目养神，仿佛和司机早有默契。他的手始终握着郝依依的，证明 他并没有在这令人心力交瘁的深夜旅途中抛下郝依依。当然，不是行为上的抛弃，而是精神上的。两个人发展到这种地步，精神是唯一重要的。郝依依也没问去哪儿，没问是回家，还是直接去医院，就只耐心跟着。很有些跟 Max 王浪迹天涯的悲壮。 Max 王的旅行必是超豪华的，其实并无浪迹之忧，但恰巧是在拂晓前，车窗外的城市万籁俱寂，海湾沉闷如一团墨汁，平添了流浪的气质。劳斯莱斯迎着天边的曙光驶出海底隧道，在水泥丛林中扭转了一阵子，开上了狭窄的盘山路。高楼大厦渐渐地被密林取代。Max 王终于睁开眼睛，用广东话问司机这是要去哪里。郝依依这才明白，车子驶上了一条与 Max 王预期不一样的路。司机不做回答， Max 王又问了一遍，语气强硬了一些。郝依依顿时紧张起来，心想着是不是被绑架了。司机这才慢吞吞地回答，乡村俱乐部。 Max 王试图从宽大的皮椅上立起来，却被安全带拉住了。他问司机去乡村俱乐部做什么，语气颇为不快，而且有点紧张。郝依依更加忐忑，心脏突突地跳，安全带却似乎越来越紧，勒得她动弹不得。轿车里的安全带哪有这么紧的？郝依依伸手去解安全带，却无论如何解不开。Max 王也去解他自己的安全带，同样解不开。他便厉声问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司机毫无反应。 Max 王怒吼道，你到底是谁？郝依依知道 Max 王竟然连司机是谁都不清楚，安全带又是特制的，心想怕真是遇上绑匪了，顿时冒出一身冷汗。王冠集团的当家人王凤如病危，风声估计已经走漏了，不知多少人蠢蠢欲动，想要趁乱捞上一把，大概也包括寇少龙。尽管郝依依一直在安抚着董秘书，答应尽力让 Max 王把离岸公司注册在他选定的代理人的名下，以便未来把费肯的股份暗度陈仓的转给寇少龙，但是对于如此大手笔的一桩买卖，寇少龙未必能够信任郝依依。郝依依和王家大少爷的关系发展神速，寇少龙难免要担心郝依依假戏真做，说不定自己想出什么新手段来，当然也不会通知郝依依。那司机不卑不亢地回答，自己是新来的阿福，前两周还开车送过 Max 王，只不过 Max 王贵人多忘事。 Max 王则大叫着让阿福停车，阿福无奈地解释道，哎呀，不到地方不能停车，这是夫人专门交代的。 Max 王愤然抗议，为什么要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他抗议的语气却已经少了惊愕，多了埋怨。郝依依猜不出这是好是坏，可是心中毕竟是踏实了一些。司机阿福回了一句，家里出了大事，夫人很难的。 Max 王阴沉着脸不再说话。郝依依知道并不是绑架，便松了口气，心中不禁疑惑， 名鼎鼎的乡村俱乐部并不是医院，而是香港豪门吃喝玩乐的场所，严格遵循会员制度，圈外人即便有钱，无人引荐也难以入会。郝依依对这里虽有耳闻，却还从来没有进去过。莫非王凤如放弃了治疗，选择在那山清水美并且象征地位的欢乐场里结束生命？香港的豪门大亨们一贯喜欢别出心裁，王凤如是大亨里的大亨，更是常人莫测的。车子驶出大道，开进山间的一个院子，院门口有裹着头巾的印度保安把守，院子中央是一座白色公馆，看着并没有想象中奢华。车子径直开到公馆的大门口，两个身着黑色礼服的男人正站在路边，其中一个人为 Max 王拉开车门，尊敬地叫了一声少爷。保险带自动松了， Max 王好像离弦之箭似的冲向车去，车门立刻又关上了，把郝依依和司机关在了车里。郝依依安静地坐在车里，看着 Max 王在车外对着两个男人张牙舞爪的理论，像是在演哑剧，看上去他们之间是认识的。 Max 王摆着少爷派头，那两个人毕恭毕敬，显然是下级或者佣人，却又穿着燕尾服系着领结，不像是在伺候病人，倒像是要参加一场盛宴，又或者王家的规矩即是如此，家里的佣人平常也都打扮成欧洲王室的管家的样子。 Max 王自己拉开了车门，绝望地坐回车里，他命令阿福开车，阿福毫无反应， Max 王便向他骂了一句，他骂的话在广东话里就是滚的意思。阿福乖乖地下了车，顺便把车钥匙也拔走了。 Max 王又骂了一句，郝依依小声问了问怎么了。 Max 王仿佛火山爆发，这是圈套，这是陷阱，我是自投罗网。郝依依不知所措地看着 Max 王，不敢多问什么。Max 王怒火中烧，忍无可忍，再次推开了车门，不给我们车坐，我们就用走。郝依依跟着 Max 王下车，脚尖刚刚沾地，就听到一个女人微颤的喊声， Max 你回来啦。郝依依循声望去，有个身材瘦小的老妇人正站在门口，乌黑的齐耳短发，身着紫红色改良旗袍，浑身珠光宝气，若不是面色苍白憔悴，绝猜不到她的丈夫重病垂危了。浑身珠光宝气，若不是面色苍白憔悴，绝猜不到她的丈夫重病垂危了。Max 王愣了一愣，怒火仿佛瞬间减小了，讷讷地喊了一声妈咪，那女人的目光也顿时柔和起来，却增添了哀怨，她楚楚地看着儿子。可是她突然发现了郝依依，哀怨的表情瞬间消失，脸上浮起庄重和典雅的神态。他用英语对郝依依说，你是 Max 的朋友吧，欢迎来参加 Max 的订婚典礼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 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本想下了飞机就直奔上次见到老李的公寓，但是她只记得大概的位置，不记得门牌号码，连哪一栋也说不准。香港到处都是又细又高的楼，麻杆似的，栋栋都长得差不多。上次去的时候是姓戴的带的路，走的时候则是落荒而逃，哪顾得上记什么地址啊？更何况，既然辉姐已经去过，姓戴的也不可能不给老李换个地方。所以辉姐去了湾仔警署，张小斌跟着去了，但是他没进警署，就在门外等着，借口是公务员不方便。辉姐并不知道哪条法律禁止内地的公务员进入香港警局，也没有功夫细想，他得跟警局里的人斗智斗勇。其实也用不着多智勇，只不过是胡同妇女的常有的厚脸皮。辉姐找了个面善的女警，一屁股坐在那个女警面前，死活不肯起来。辉姐只有一个要求，要见前几天把她从这里带走的那位戴先生。警花说查不到是谁把她接走的，辉姐借题发挥说香港的警察都怎么不负责任，如果是坏人把他接走了怎么办。说着就管警花要香港总督的电话。就这样无理取闹了一个半小时，无理也成了有理了，姓戴的还真的来了，西服笔挺的，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姓戴的看见辉姐二话不说扭头就走，辉姐猜想这是让他跟着的意思，便小跑着跟出了门。姓戴的径直上车，辉姐也赶紧跟着上车，故意不搭理张小斌，想趁机甩掉他。张小斌在马路对面抽烟，分明看见辉姐急匆匆的上车，却并没有要追上来的意思。辉姐反倒有点纳闷了。又一转念，张小斌既然不敢进警局，自然也顾忌姓戴的。姓戴的拉长了脸开车，一句话不说。辉姐问了两遍老李在哪儿，他都是全无反应。辉姐心一横，小声嘀咕道，哼，随便吧，爱拉哪儿拉哪儿。姓戴的却一脚踩住刹车，辉姐赶快往窗外看，店铺林立，人流拥挤，这是在繁华的马路边上，并不在某个居民小区里。姓戴的熄了火，没有继续往前开的意思。辉姐心中嘀咕，这就到了，这次怎么把老李藏在警局边上了，上次可是开了很远的。下车。姓戴的在发号施令，辉姐赶紧下了车，姓戴的却并没有下来，反而发动了引擎。辉姐赶忙再去拉车门，车门却被锁了，车子启动，辉姐猛冲两步趴在车前盖上，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，哎，停车呀，停车。这时候有几个行人好奇地看着，姓戴的只好再停住车，摇下车玻璃，冲着辉姐喊，你想怎样？ 带我去找老李。 辉姐在车前盖上趴牢了，胸被烤得热烘烘的。姓戴的耸耸肩说，哼，我又不知道他在哪儿。 你骗人，不是你们把老李关了吗？ 我们已经让他走了。 骗人！不带我去找他，我就不下车。 辉姐一把揪住雨刮器，尖声地叫喊起来。姓戴的无奈，从车窗里探出头来，招手让辉姐上车。辉姐并不轻信，坚持趴在车前盖上。这时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围观，小声议论。姓戴的只好亲自下车，把辉姐从前盖上扶下来，亲自拉开副驾驶的车门。辉姐昂首挺胸地坐进车里。姓戴的百般无奈， 哎呀，真的没有骗你，我们已经让李卫东走了，他有没有犯法，我们凭什么扣押他？ 砸柜台不算犯法吗？ 哎呀，就只损失了一块玻璃，而且李卫东也取保候审了。再说就算他真的抢走一点假珠宝什么的，我们也管不着。 那你们管什么？ 我们？哼，我们管跨国犯罪、走私、贩毒、洗钱、国际诈骗。 辉姐倒是对此早有所料，尽管她说不清楚姓戴的到底是哪种警察，但绝不是普通的，不然不可能插手老李的事，而且在老李取保候审之后还顶着压力悄悄地软禁老李。老李犯的案子不就跟国际诈骗有关吗？可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他们不管老李了？ 辉姐急着问道。可是有人要杀李卫东。 这也不关我们的事，你可以去报警，湾仔警署很近，你下车往回走两个街口就到了。 辉姐把屁股使劲儿的往椅子里蹲了蹲。不行不行，我就跟你耗定了，甭想糊弄我。 姓戴的再次发动引擎。 啊，好，那我送你去警局。 去了我也不下车。 有人会帮你下车。 哼，你们香港还有没有人权了？ 姓戴的一脸无奈。 哎，大姐，是你赖在我的车里好吗？这是我的私人空间，我有权让你离开。 哼，反正我死也不走，我跟定你了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跟情人约会，陪老婆逛街，送丈母娘住医院，我都跟着你，你上厕所我也跟着，我跟定你了，除非你带我去见老李。 姓戴的放开了手刹，换挡，车轮子动了动。 到了警局，看你下不下车。 辉姐见姓戴的要把车开回警局，撒泼耍赖都无济于事，心一横喊道， 那东西你不要了。 辉姐就只有一个筹码，却压在好几个赌桌上，无所谓了，辉姐要的是赢，并不是当圣人。南城胡同里长大的女人从来都不是圣人，因为胡同里少不了地痞流氓二溜子，而她正在对付的这些人好像也没比那些人强多少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城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